祝福讯号， 填满了的节目表，开心不得了。 浓浓的家乡味道，妈妈的精致菜肴， 家家招待的多好，都忍不住了。 风在轻轻的飘，划过了嘴角， 疏通了心中纷纷扰扰。 花在微微的笑，在撒一撒娇， 融化了心中的苦恼。 新年一来到，带着无限的美好，兴奋的心跳攒满了惊叹号。 新年一来到，锣鼓奋力的在敲，声声的鞭炮四处一片热闹。一起笑一笑，一起抱一抱， 快乐幸福在身边围绕。 一起跳一跳，一起摇一摇，有你有我，新年是最好。 听见了快乐歌谣，收到了祝福讯号， 填满了的节目表，开心不得了。 浓浓的家乡味道，妈妈的精致菜肴， 家家招待的多好，都忍不住了。 在轻轻的飘，划过了嘴角， 触动了心中纷纷扰扰。 花在微微的笑，在撒一撒娇， 融化了心中的苦恼。 新年一来到，带着无限的美好，兴奋的心跳装满了惊叹号。 新年一来到，锣鼓奋力的在敲，声声的鞭炮四处一片热闹。一起笑一笑，一起抱一抱， 快乐幸福在身边围绕。 一起跳一跳，一起摇一摇，有你有我，新年是最好。 一起笑一笑，抱一抱，快乐幸福身边围绕。 一起跳一跳，摇一摇，有你有我，新年最好。 新年一来到，带着无限的美好，兴奋的心跳装满了惊叹号。 新年一来到，锣鼓奋力的在敲，声声的鞭炮四处一片热闹。 新年一来到，带着无限的美好，兴奋的心跳装满了惊叹号。 新年一来到，锣鼓奋力的在敲，声声的鞭炮四处一片热闹。 一起笑一笑，一起抱一抱， 快乐幸福在身边围绕。 一起跳一跳，一起摇一摇， 有你有我，新年是最好。